往脸上一看，面如姜黄，两道红眉，燕尾的黑胡，看岁数40岁挂零，真是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啊。王顺初到少华山，对这一切都是陌生的，因此对这个人他是不认识的。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打我？我打死你，我打死你啊！大寨主，我看王顺就是罪魁祸首，您可别糊涂了，赶紧传话把他抓出去得了，这方砖不能杀。单说冯奎章也是一愣，在他眼皮底下出这种事儿，他没有想到，但是他一看打人的这个主，他乐了。贤弟，你怎么发这么大火？到底为什么呢？别生气，坐下来慢慢跟我说。这个人紧走两步，来到桌案前边，把声音压低：“大哥，咱们是自家弟兄，有话我可不能不说呀。这个紫面金刚王顺，咱收不得，这是个丧门星，要把他收下，主咱们少华山的不利。”方叔安方才所说，不是没有道理。 现在是5:59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，感受微风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3天2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，咨询电话7855630139-3048-9961，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，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向远方爱生活，肩上力量激励你我。 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今天会下雪，夏天有大雨，秋天会起风，冬天有艳阳，一年四季总会有很多意外，但最迷人的还是我遇见了你。品味1033，刹那相逢，念念不忘。 悄悄默默离开心。 求我已无处可躲，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你。

最美的声音。 我是定海峰， 忘记了姓名的情人，我来，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，放下了包袱的情人，我来，传开去建立一个快乐的时代。 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？70、80、90还是划时代？翻开历史课本，答案就算自己找也会找不到。背对背对不好放松，让我说，什么年代就是什么样的风。我拿着我的麦克风，唱出 old school， 现在 ready to roll。70的年代，你不过我在 high， 你的 school， 你从来不肯 say goodbye。就放放放，站在酷男男女老老少少，我们穿着喇叭裤，有爆炸头在往里冲锋，左右摇摆，身上一直闪光。可不可是可能无法感受到，相信你们可以无处可以。 我为你期待，有什么期待？忘了你的期待一定来，一起看忘光怪，不论运气精彩，快乐会传染，请你慷慨。 想你了10年的情感，我来，一天天一天向快乐崇拜，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，而深深的时光不等待。 80年代要喊什么 B-boys B-girls Let's get some noise。 紧裤子紧身衣，秀出你的身材，有人露出尖牙，千万不要惊讶，嘻哈正在发芽，别碰到假牙。 Rock and Rock and We Dancing No Stopping Go， 一起唱完了崇拜，快乐澎湃，虽然快乐像个病毒，并不会传染。90年我们等待千禧年，破了电子音乐疯狂完整夜。 Hip Hop For Life That's Right， 每个人嘴里喊着 What's up，关键是不是真的破裂天才，有你的嘴角跟我换了崇拜。 忘了你存在 存在， 有什么期待 期待， 忘了你的期待一定来，一起看忘光怪，不如一起精彩，快乐会传染，请你慷慨。 Come on， 忘记了姓名的情人，我来，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，放下了包袱的情人，我来，传开去建立一个快乐的时代。 现在这个冲动时代，虽然少了时间，千万不要倦怠，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，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过。要放肆的节奏，看你放肆的互动，看你放肆的感觉，看我放肆的刷新，要我怎么再说？你我 feel my flow， 看我拿着麦克风，尽情快乐的 show。 忘了你存在，有什么期待？忘了你的期待，一定来，一起看忘光怪，不如一起精彩，快乐会传染，请你慷慨。 10年的情感，我来，一天天一天向快乐崇拜，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，美丽而深深的时光不等待。 看不到你和他在对街拥抱。 中的他好不好，再不想冷也不想被通知到，反正你的世界我不了。 Yeah.